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982，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楚涵。 大家好，我是乐涛。 赏 中华诗词，我们有一个开场白的啊， 是 这个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各位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的和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乐涛。但是呢，今天在这个青年广播，我们一起共享诗词之美。 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要继续带着大家去感受中华诗词之美。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如果要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活力982，同时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详细的内容。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依然会请到我们赏中华诗词之美的两位代表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他们也会在节目之中来展示各自学校以及师生的风采。 没错，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的教导主任胡建伟老师。欢迎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好，亲爱的同学们还有老师们，大家好。 欢迎 胡老师呢，是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也是大兴区的十佳教师。欢迎您的到来和这个各位听众和网友。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来了几位老师，我今天来的时候还跟胡老师说，我说见到教导主任有点紧张， 是吧？ 忐忑，你知道吗？ 这一看小时候就经常进办公室啊。 对，没错。那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王若晨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看今天我们的胡老师呢是主教数学的， 没错， 王老师是主教语文的啊。 这是两大主科的老师都来了。 那当然了，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展示数学的部分要少一些，我们还是要用诵读的方式，让来自两所学校的同学们用诵读诗词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风采以及对古文化的一些理解哈。 在节目当中的这两个老师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学校以及在这个比赛当中，在古诗词的教育啊和参加这个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真实的经验以及体验。 是，那不过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插播一个消息，对吧？ 对，没错。这个历时2个多月的这个大兴区的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的决赛结果目前已经火热出炉了。那第一名呢是大兴区的兴华学校仰山校区，我们的榜眼队也就是第二名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实验学校，然后我们的探花队呢第三名是实验二小大兴学校，还有就是传炉队。今天我说刚学了个词儿， 对， 这个传炉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第四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北京大兴实验学校。恭喜这些学校的参赛选手，值得表扬， 是 也非常感谢这些孩子们的老师啊，以 及家长对这个比赛的支持， 那当然了， 都辛苦了。 嗯，优秀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呢，肯定离不开我们园丁们的辛苦付出哈、啊。 哎，没错。 所以今儿呢，我们在节目之中呢，除了给继续的给这些小朋友们一个展示的平台之外呢，我们也要和老师们来聊一聊。 嗯、 现在呢，大家随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一直播上搜索我们活力982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决赛的画面。 哎，你看看小朋友们一个个啊，穿着礼服，对吧？ 哎 呀，孩子们这一个个多漂亮啊！后面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个个啊，这个神采奕奕啊。那当然了，我们要说到，为了准备这个古诗文大会这个比赛的最终的呈现啊、 嗯、 我们两所学校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 哎、 对吧？霍老师先给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学校的情况。 哎，好的。在这次这个古诗文比赛之前啊，我们学校呢先进行了这个初赛。 嗯， 那么实际上呢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那么在去年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学之初就知道今年我们要开展这项活动，所以呢我们也算是有备而来。 嗯， 那么在开学刚刚开学的之初，我们就介绍了今年可能要还要开展这项活动， 嗯， 因此我们就提出来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准备，所以呢我们各班都进行了这个初赛。那么在初赛的基础上，每班呢评选出来最优秀的两位同学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复赛。 嗯， 那么在10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开展了校级的初赛。那我们学校呢是1至6年级部呢是25个教学班， 嗯， 50位同学经过这个现场的激烈的角逐，最终我们评选出6位同学参加协作区的这个复赛。 嗯， 那么我们大兴区呢是8大协作区，而我们学校呢正是组长校，因此呢这次这个协作区的复赛呢也是在我们学校来开展的。 嗯， 那我们一共是8个协作区，就是我们协作区的8所学校在我们学校呢这个开展了复赛。那么当时是每一所学校6位同学，那就是48位同学就进行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 角逐。 对，角逐。 嗯， 最终呢我们学校呢是脱颖而出，也就是取得了我这个能够代表我们协作区去参加这个区级决赛的区级这个评选的这个机会。 是。 嗯， 刚才我们在图片之中看到有一组图片、应该是大家在详细的分赛场的一些表现，对吧？ 对的。 孩子们经过了非常多的层层选拔才能够脱颖而出。你看现在我们看到3张图片。 是的。 应该都是咱们学校的吧？ 对，都是我们学校的。 嗯，这应该都是一些初赛和复赛的情况。 情况。对。 像最后我们选拔出来的这6个孩子，他们应该是来自不同年级的，对吧？ 对的，是的。 嗯。最小的是哪个年级的？ 最小是3年级的。 3年级， 对 啊、哦，跟这个师哥师姐在一块儿，丝毫不怯场，是吧？ 对， 你看看人3年级小孩啊。 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有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面，我发现大家这个，尤其是第一张照片，发现大家有一些特别的别出心裁的准备， 还有道具。 对， 是的。 这是哪个诗词的朗诵，或者是这个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关于咱们诗词大会的这个诵读活动。 嗯， 那么这个的活动呢，是各班是选择你自己觉得理解最深刻的一个古诗的片段呀，或者诗词的这个篇目呀，然后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呢进行展演。 啊、撑着油纸伞， 独 自走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今天 是古诗词， 我只能想到一首跟古诗词这个里面的油纸伞有关的词了。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你看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书法，是吧？ 这个是孩子自己写的，是吗？ 对，是我们的孩子们自己写的。也是结合咱们这个诗词大赛，那我们学校呢除了有这种诵读就是展示的活动，那么还有这个抄美文，那也就是说他抄的这些美文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古诗文的篇目，然后进行这个书法的比赛。 所以你看啊，其实对于古诗文的理解呢，除了你要把它给背诵出来，还要想办法用文字的形式把你对它的理解那个铿锵有力的字体要展示出来， 对 吧？ 是的， 这才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这是老师的示范吗？ 对，这是我们的主持人老师。 好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张图片了， 这是最后的颁奖的结果。 对，这是我们就是这一次第二届我们协作区比赛的时候，最终 这是评选出来的博学奖的六位同学。 哦，你看看，哎呀，现在孩子的校服真好看啊！哎呀，不禁让我来羡慕一下啊。好，刚才我们跟霍老师来聊聊，接下来我们跟王老师来聊一聊啊。王老师，咱们的学校为了参加这次古诗文的诵读大会，是不是也参加也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 是，由于我们学校的情况可能跟别的学校还不太一样，我们是2015年建校的，所以到今天为止，而且我们是一个9年一贯制，初中部现在是已经招满了3个年级，但是小学部因为今年是第4年。最高只到4年级、所以说其他学校可能这个比赛队伍里6个人会有1、2个6年级、5年级的同学，但是我们学校很遗憾就是3个3年级和3个4年级的同学，所以整体来说从知识能力上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从年龄、心态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欠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劣势，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当然了， 对、 啊、 他们虽然 小年纪经历这么大的磨练， 对，跟一些哥哥姐姐在一起嘛，他们也不怯场， 对， 而且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挺好的，虽然是榜眼嘛，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对对对， 你看我们看这个照片上这些孩子一点都不像怯场的样子吗？ 这都开始跳上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班级初赛，班级初赛是在10月11日开始的，我们小学部总共是现在有22个教学班，现在基本上是做到了人人都参赛，每个班呢选出一个像这样的5人或6人的一个队伍组成班级队，然后去参加年级的复赛，在班级赛过后的1周里，然后各年级呢就组织各自的年级赛，每个年级最终会推选出12名同学组成2支6人的队伍去参加整个小学部的也就是校级的最终的复赛，通过最终的校级复赛呢，我们会推选出6名选手最终组成了我们昨天参加决赛的这支繁星队，也就是3名4年级、3名3年级的小同学， 这是参加半决赛的场景， 对，这是我们的半决赛， 那这个我们的平时的活动会一直在班里进行吗？还是只有比赛的时候会进行选拔什么的？ 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学校其实是特别看重传统文化教育的。这次诗词大会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展现自我的契机。但是诗词文化教育是我们从1年级孩子入学以来就一直渗透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从1年级就发给他一本小册子，是等于校本教材，里面包含了初中到小学的一共75首古诗词。 火。 然后我们会在每天早读，1周5天嘛，每天早读的时候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带着他们一起朗诵。不光是朗诵，我们还有一个学期末会针对古诗背诵有一个专门的小检测。这样呢，比如说有的孩子特别能力强，背得多，他就能脱颖而出。其实大家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小的误区，好像传统文化就是古文古诗。 对。 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光是这些，还包括一些像我们的传统节日。 对。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 你看今天就 是冬 至啊， 对 吧？ 冬至刚才我们说到吃饺子嘛。 对对对。但是我们确实今天也没有给孩子们额外出题，说你一定要背诵一首跟冬至有 关 的诗啊。这个有点难度大了。不过呢，今天因为也恰巧应和了这个传统的节气啊，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跟大家说有关于中国古文化啊，孩子们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这件事儿呢，也是格外有意义的啊， 特别应景。 是啊，所以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 闲 话 少 说 啊，先请我们 赶紧进来 第一个孩子来，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个同学呢叫做尚轩玉，刚才来的时候这个楚涵还一直说第三个字儿，这个字儿还 我是认识的 啊，是认识的是吧？啊，刚才是装的是吧？啊，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尚轩玉小朋友，今年呢11岁啊，来自我们看看啊， 5年级3班， 是， 他的兴趣爱好都是书法、读书以及朗诵诗歌。今天呢，他朗诵的诗歌呢是李白的《将进酒》， 对， 这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诗了， 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啊。来，尚轩玉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的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我叫尚轩玉。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李白的《将进酒》。 好， 开始你的 表演。《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好，哎呀，你看看， 来鼓掌。 年纪轻轻才11岁啊，把《将进酒》的气势全都给朗诵出来了啊！ 哎，没错。 来，我们也请咱们的护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吧。 哎，好的。刚才呢，实际上这个尚香玉同学呢，他给我们呈现的这一首《将进酒》是李白当时呢是从这个长安呢被这个放还之后的一部作品。 哎， 对，他这个思想内容呢非常的深沉，而且这种艺术表现呢也非常的成熟，就像刚才我们只仅有11岁的尚香玉同学表现的这样啊。那么这首诗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黄河起兴，那么感情发展呢也像黄河之水那样奔腾豪迈啊，而且这个通篇呢虽然都在讲这个饮酒，而且字面上呢诗人是在宣扬一种这种纵酒的这个行乐，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当时李白呢他是想抒发自己那种不能跟黑暗势力来抗衡，那么而且呢又体现了当时诗人这种怀才不遇的那种感叹。 对，没错。 那么虽然他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不这个叫什么，就叫这个不如意， 对， 但是呢他却抱着这种非常乐观通达的这种情怀，这个整首诗呢都洋溢着这种非常豪情逸兴，那么也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艺术成就。 没错，我觉得不能用通达来形容了，简直豁达， 对， 这种胸襟的豁达， 对对。 所以霍老师应该是觉得尚学玉同学表现的还不错啊。 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情感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从他刚才的表现，再放松一些就更好了 啊。您觉得有点紧张是吧？ 对，我感觉是。 那我们得问问尚学玉同学，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你给自己打分的话，打多少分？ 十分，我打8分及以上。 啊，8分及以上，这个空间还是给自己留了不少的，对吧？ 哎，没错。 哎，尚学玉同学，平时你都喜欢上什么课呀？ 我比较喜欢上书法课。 书法课。 不过。我还上了机器人儿， 哎呦， 嚯， 全面发展呀！ 对，没错，一个传统文化，一个新时代科技。 哎呦，你所以看看，咱们其实从学校的这个角度，应该给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课余的时间安排的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哎，没错， 不仅仅是只让他们做应试的这种教育和培训啊。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所谓《将进酒》的这位尚先玉小朋友，还是给 我 们打了 个 开门红。 对。 所以非常感谢你，谢谢尚学玉小朋友，谢谢你。好， 谢谢， 辛苦了， 请到台下去休息吧。 然后我们的第二位小同学已经上来了，第二位小同学呢是来自4年级2班的明子琪同学。明子琪同学呢平时是喜欢画画，喜欢古筝，喜欢钢琴，这是个文艺青年呀。 而且明子琪的这个名字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是一个笔名啊，因为就是这个明了的明作为自己的姓氏啊，非常的稀少。那我们也请明子琪小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的明子琪。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木兰辞》。 好，开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兵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远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好， 真棒。 哎呀，你看一个女孩子来朗诵这个木兰辞这首词啊，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啊，我们先问问明子琪同学，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木兰辞这首诗呢？ 我觉得应该是爱屋及乌的原因吧。 哎呦，怎么讲呢？ 我比较喜欢花木兰这个人物。 哦， 花木兰的那个替父从军，这个是这个现在女子都没有这种气概，更别说那时候的女孩了。 呦呦呦，所以你也特别想成为花木兰那样的人是吗？ 对，但是我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那可说不好，你现在还很小啊，你有这个理想，说明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去实践的。 不一定有替父从军的机会。 从军未必有啊，但是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女英雄的，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一些吧。 很谦虚，很谦虚， 总会有一天会成为巾帼英雄的。 来来来，我们问问霍老师啊，觉得咱们子琪同学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实际上呢，我们的明子琪真的是一位才女。然后她古筝弹得特别好啊，经常就是我们在他们年级搞开展活动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配乐 啊， 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小，多有才华呀！ 应该再加一个 表演的篇目啊，要表现古诗啊，表现古筝哈。那当然了，刚才我们听到子琪同学为大家朗诵这首《木兰辞》呢，也是非常的富有感情的哈。那我们也问一问霍老师，您觉得他这个综合表现是怎么样的？跟他平时的水平相比起来， 我觉得整体来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同学呢，就是无论是他像刚才他的这种跟咱们主持人也好呀，还有跟观众这种就是所呈现出来这种这种交流啊，然后呢，他其实这个小朋友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方面的展现，经常会有他的这种去参加的一些活动 啊，是一个积极分子啊， 对，是的， 性格非常的开朗。很愿意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对吧？所以我们问问子琪啊，你刚才呢哥哥姐姐们已经说了，你这个有好多爱好啊，什么画画啊，还有乐器啊，哎，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爱好啊？ 我最喜欢的是读书。 哦呦，读书啊。 刚才说完了吗？小才女嘛。 你平时喜欢读什么呀？ 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什么四大名著、史书之类的，好像是关于历史的读过。然后呢，关于那些动物的我也读过。不过比较喜欢的还是一些那个比较是文学小说的之类的。 哎呦，你现在都开始看文学小说了？ 最近我没买新的，因为之前基本都看完了。 能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吗？ 最近就在看那个古诗初中六十一首初中古诗词。 现在四年级 了， 都已经开始看初中的了。你看看这个学习进度是不是啊，让我们汗颜。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子琪同学给我们带来一首精彩的木兰辞。 谢谢子琪，谢 谢 你。 谢 谢。哎，好，请到台下休息吧。好， 那我们的第三位来给我们表演的小嘉宾呢，叫做龚思源，他是三年级一班的，现在只有九岁，他的兴趣爱好呢是英 英语、唱歌、绘画。他说啊，他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美好的生活。 哎，龚思源同学， 小才女，这是个小画家。 来，我们听听龚思源同学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三年级的小学生，我叫龚思源。 嗯，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朗诵名字叫《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 好， 来吧。 《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取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好，哎呀，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喜欢这首诗，为什么呀？来，小朋友，龚思源同学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呢？ 我喜欢这首诗，因为它不仅描述了诗人对友人真挚的情感，而且还描写了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 哎呦， 气势浑然磅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让我觉得诗里的意境很美。 嗯，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 哎呦， 这个深刻的理解还真的是不一般呢。 而且我觉得啊，她呢就是很典型的非常踏实稳重的女孩子。你看她说话呢就是对吧，气定神闲，而且这个一点都不觉得紧张或者哎呀一下子慌乱了。哎呦，非常稳重的 一 个女孩。 就是她刚才说到了她对这个诗的意境的理解。 嗯， 因为只有你理解到了那个程度，然后你朗诵出来呢，别人才会感觉到你理解到了。 对， 所以说他当时说到这个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 你看啊，所以你看大家对于你的这个朗诵的效果都非常的表示赞许啊。 哎， 那我们也听听龚思源小朋友，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就打五分及以上嘛。 哟，为什么这么谦虚？你觉得你哪儿表现的不够好呀？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先打五分呢？还是习惯性的觉得，哎呀，我就是要给自己留进步的空间。 觉得自己这个前面的进步空间很大。 我估计是这个想法啊。但不过今天我们确实也能够从你刚才的朗诵之中，来感受到你平时对于古诗的这个喜爱，以及你自己啊已经非常好的这个朗诵的能力。我们也特别感谢龚思源小朋友，好吗？谢谢你，谢谢。 感谢思源小朋友。好，一段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小朋友跟我们朗诵，然后跟我们展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新年的钟声在零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 新年你好，你好，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辞去难忘的岁月，迎接崭新的年华。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这个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三位小朋友跟我们朗诵了诗词，我还没有问这个胡老师，那你觉得巩思源小朋友朗诵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巩思源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朋友，那么也正像刚才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判断，对自己的这种定位啊， 太谦虚了， 对，太谦虚了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我们学校里边，尤其是在这种诵读的这种活动当中，经常会有他的身影，包括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底蕴，其实和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相关的，那么包括我们在上一届的这个京南杯，大兴区的京南杯诵读活动当中呢，是他和他的妈妈表演的是夫子说，也是进入了、 一起是吗？ 对、是他们的这个， 所以有家庭氛围 表演，对，也是进入了，当时获得了咱们大兴区这个第二名，二等奖，是非常不错的， 不一般， 对，确实是不错。 所以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之中也提到啊，就是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古诗文诵读大会，不仅呢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对吧？他们也会把自己对于古诗文的这个喜爱带回到家里， 对， 然后慢慢的把古诗文的这种文化通过一个小家的形式传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啊。 对，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依然会请到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的一些参赛的学校以及代表的学生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做客。我们通过呢对孩子们的自己选诵的这个诗词的点评，我们也希望呢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了解大兴区小学现在对于中华古诗文的一个普及的程度。那我们同时也要再次介绍一下做客节目我们的两位老师啊。首先呢，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兴实验学校的教导主任胡建伟老师，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王若晨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听到了三位小朋友的朗诵了啊， 没错。 但是其实今天我跟这个乐桃都是捏着一把汗的，因为我们看了看小孩子们他们准备的这个朗诵篇目， 我们都背不下来。 这个当然小时候可能你能背啊，但是现在你觉得？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跟着他们朗诵也没有问题啊。 啊，那倒是啊，就我是在想，为什么他们在小学的时候都已经把初中当年 对 我们背的一些篇目都背下来了？ 初中的必备曲目吧，然后高考必考，我记得是有这个《琵琶行》的。 对呀、这今天啊，我们在下半时段有一个小朋友会给我们带来《 琵琶行》 这首古诗啊。那当然了，除了《琵琶行》以外，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木兰辞》这首诗， 这也是高考必考啊， 也特别长啊。所以你看看小朋友他们的能力啊，真的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能力界限在哪儿。 哎，对。 那通过这个古诗文诵读大会，我相信也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来展示自己啊。那么接下来，要不然我们还是请出第二所学校的三位小朋友。 哎，没错，第一位小朋友呢是叫陈一涵同学，陈一涵呢是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他是三年三班的同学，他今年只有9岁。他都有哪些爱好呢？他喜欢读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要给我们朗诵《望天门山》。 哎， 欢迎陈一涵同学。 来，陈一涵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3年级3班的。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诵一首我最喜欢的古诗，是李白的《望天门山》。 有请。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嗯，哎呀，这首诗 是一首短短的小诗啊，但是我觉得也朗诵出了这种天门中断 气势 张开的这种气势。对， 哎，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类型 的 啊，一般我们都喜欢婉约派呀、啊，对吧？我们来问问一涵，一涵，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啊？ 因为这首诗呢，通过对天门山景象的描述，形象的描写出了大自然的神奇和壮丽，也形象的描写出了作者李白那种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首诗 哦。所以应该是你很喜欢无拘无束的这种状态是吗？ 对、哎、 啊，所以一涵平时我们看到是喜欢读书的哈、啊 嗯、 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啊？ 我比较喜欢读那种故事的书，然后故事的书里边要稍微带一点那种数学的那种或者语文的那种学习的样子的。 我故事书里带数学、 啊、我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在故事书里面融汇了天文学的知识、 哦、 融汇了这个科幻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科幻小说。我觉得这一点、啊、 是这个意思吗一涵？ 对，差不多。 我觉得这一点啊，对于女孩子 跟你有共同之处。 就女孩子来说特别难得你知道吧、嗯、就是因为她现在对于故事书的这个具体类别的甄选 对 已经非常的细致了。 对， 你看才三年级， 还要有知识，还要有数学，然后还要有一定的文学造诣、 啊、是啊，你是多难得呀、哎、这么难得一孩子啊，今天这么难得给我们背了一首这样的诗，我们听听王老师对他的点评吧。 嗯， 嗯， 刚才陈一涵同学背的这首《望天门山》，其实它是四句很短的小诗、嗯、但是它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而且这个景象很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静止的景象、 嗯、 它是充满了动感的， 动态的。对， 比如说天门中断，楚江开，这个断和开包括流回出来，这都是一个动态的景象、 嗯、没错。 刚才陈一涵同学也提到了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首诗，是因为他喜欢李白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的感觉、 哎、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 嗯、 因为我们现在说要将孩子放在课堂的中心地位、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教育当中也希望孩子真能像李白这样在思想上能是无拘无束自由的、 嗯、 就像他喜欢读书，那我们就不是说非得让他读那种关于语文的书、 嗯、 他喜欢的科目他都可以去读、 嗯、 那这样呢其实对孩子的将来的成长和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定位方向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因为他前期开阔了眼界，他见得多了他也就有自己的更高的一个认知。 哎，真的是啊，我没想到现在的小朋友你说都已经，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想过这么多东西。 对呀、啊、你看 就觉得今天挺开心的。 就突然间觉得呀，我们这个前浪要被拍死在沙滩上，对吧？ 对，没错。 那今天你觉得，来王老师，一涵同学的表现整体来说您给打个分，您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满分10分，我给他打11分。 哇，这厉害了。来，一涵同学， 自己呢？ 我觉得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就给打7分以上吧。 哟，你觉得哪方面还需要提高啊？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你对李白的描述没有那么清晰。 哎呀，没我，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描述得很清晰了。 很清晰了。 当然了，如果你在不紧张的状态下，应该会表现得更好。 嗯、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以后有机会能够听到你更多精彩的表现，好吗？一涵。 嗯，谢谢老师们的点评。 好，谢谢一涵。 好，谢谢一涵。 请到台下休息。 嗯， 哎，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小朋友一个比一个谦虚，对吧？ 对，你看、就是、老师都给打11分了，要是我小时候。哎，你看老师都给我打11分了， 那我打15分吧、 哎、你那肯定没问题了。 对，刚才我们听到是一位9岁的女孩子啊、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男孩子了啊。 嗯，子哥同学。 刘子哥同学， 嗯，来自3年5班，他的爱好呢是读历史。哎，我有个问题想问子哥，哎，你现在穿的是你们学校的校服吗？还是你们为这次的表演专门准备的衣服呢？子哥。 嗯，子哥同学啊，现在呢哥哥想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衣服是校服呢还是自己准备的呀？ 嗯 嗯，我穿的这件衣服是校服。 哎呦，校服啊， 校服 太好 看 了。 好羡慕。 对对对，一上来就问人家穿衣服的事儿，让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背诗了，对吧？子哥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嗨，大家好， 我 是大兴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3年级5班的刘子哥。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一首古诗是《水调歌头》。 好，《 水调歌头》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好、哎、呀，真棒 真棒，是吧、嗯、尤其是我觉得越到后面越好， 对， 越到后面这个气势越能出来， 哎， 越能把苏东坡的感觉带出来啊、 嗯、我觉得应该先纠正这个子哥一个小问题， 哎，对， 首先呢这个不叫古诗，这叫一首词、 嗯、 因为宋代和唐代是不一样的，这叫词、 嗯、 是词牌， 嗯 嗯、第二个呢应该是高处不胜寒，不是高处不胜寒， 嗯， 是在高的地方呢不能禁得住这种寒凉， 嗯 嗯，我觉得子哥可以注意一下，下次这个再朗诵的时候就是有点了。 你看啊，乐陶 知识点， 乐陶哥哥还是给你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啊、 哎、 乐陶哥哥其实平时也特别喜欢朗诵啊，也是个朗诵小王子，对吧？要不然这样，乐陶， 太高了太高了，一起是吗？ 这样，我给你出个题吧。 好， 你给小朋友示范一下，你觉得这首词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来表达？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首词的理解啊，如果让我来说的话，就在它的最前面，就是刚才子哥小朋友没有背到的地方、嗯、它上面这一段呢是写了他为什么要做这首词。做这首词呢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嗯、他是怀念自己的亲人，那他的弟弟， 嗯 嗯，正好呢又是赶上了除夕，赶上了中秋节，正是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所以说才做了一篇这首诗，这首词，对不起，刚才我刚纠正了别人啊。 没事，自己纠正自己也挺好。 哎，对，才做了这句词。所以说我觉得他的重点在于最后两句，叫做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是此事古难全，最后呢还提出了自己的美好的希望和希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嗯， 我觉得这是这个点睛之笔、嗯、然后也可以处理成重点、 嗯、你这么一说吧，我都不知道让王老师点评你还是点评小朋友了。 都可以嘛，都可以嘛。 来来来，我们王老师先点评一下小朋友吧、 嗯、 我觉得刘子哥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哎， 然后因为他在台下稍微有点紧张，但是上来之后我觉得还可以，满分十分，给十分， 哎，给十分啊。所以其实刘子哥同学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平时比较腼腆的男孩子， 嗯、 不知道我是不是认识对了他的性格， 认识的特别准， 是吧？ 是吗、啊？ 所以平时在这个学校里面，他是属于比较活跃的呢，还是比较腼腆的呀？ 他是属于思维活跃、行动腼腆的 啊！你看这个男孩子 很丰富， 对、 嗯，男孩子一这样呢，就特别招老师喜欢， 就特别的稳， 嗯、对吧？就很稳、嗯，一看他性格就很稳重那种。 哎、没错。 我们问问子哥，平时你在课堂这个之余，比较喜欢做什么呢？有没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读历史书、 嗯、 还有没事的时候也会，就是周末没事的时候还会和爸爸妈和爸爸出去一起打羽毛球、 嗯、 骑会儿滑板车、 哦、 嗯，骑滑板车打羽毛球是吧？你喜欢读历史啊，那你现在都已经看了哪些历史了，能不能跟姐姐说说呀？ 我读的历史，我现在正在读的历史书是《中国历史地图》，我觉得那个书可以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然后它还让我知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于咱们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哎呦，嗯，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最适合看的一个书呢，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历史地图啊，或者上下五千年啊、 哎、 这种书呢，是从宏观的角度给孩子一个大致的概念， 对于国家历史的认识， 对、嗯、啊，有一个框架在，然后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再去细细的去了解一些细节、 哎、没错，而且无数先贤哲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文献，他们的指引也会给你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以史为鉴嘛。 嗯， 嗯，所以你看啊，子哥小小年纪，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镜头的话，你就会看到子哥的这个气质还是非常文人墨客的啊。 对，没错， 以后呢我估计子哥也会选择像 偏文科的一些专业去深造啊。 对， 那当然现在他还小， 踏踏实实，我觉得一定要保持现在这种踏实的状态最好。 对啊，哥哥对你的期冀就是希望你继续稳重下去。 因为哥哥不是个稳重的人，所以说吃过亏的。 子哥，你觉得你自己稳重吗？ 我觉得不太吧。 你们总是这么这个谦虚。那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感谢子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子哥， 谢 谢 子哥， 谢谢， 辛苦了， 谢谢，到台下休 息 吧。好，哎呀，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些孩子们捏把汗啊。除了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自我评价非常苛刻之外，还有一件事， 太谦虚了。 对，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这么谦虚的情况下，竟然选择这么高难度的诗和词来背啊。 哎，没错， 我们传说中最难的一首诗就要登场了。 对，没错，最难的一首诗呢，这个表演者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同学，他叫做李笑言，今年也是9岁了。 对， 他来自3年1班，平时的爱好呢也是读书。他在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将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的压轴之作。 压轴 琵琶行， 而且是压大轴啊。 对，没错。 来，李笑言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3年级1班的李笑言，我今年9岁了。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诗啊？ 琵琶行，不过是节选。 不过是节选。 节选。 没事，节选已经很不错了。来，开始吧。 琵琶行，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循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酣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3-2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青龙慢念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见关莺语花底滑，幽夜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薄。谢谢大家。 哎呦， 太棒了。 哎呦，真的，哎，我必须得问一下，来来来，刚才笑言小朋友，你这个朗诵呢跟其他的小朋友可能有一点不一 样 的地方。 对， 就是你一开口啊，姐姐就被你所渲染出的一种氛围给吸引住了啊。所以这首诗啊，我差点我这一直在转到底是诗还是词哈。这首诗是有没有专门有老师给你培训过啊？你是跟谁学的呢？ 没有，就是我妈妈在家就平常经常教我。 哦，你看看妈妈教的，妈妈是 做我们这种类型的工作好专业呀，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他在处理的这个节奏方面啊， 对， 就明显感觉是非常专业的一种处理方法， 对， 就是 因为他很敢停敢连， 对，就是他这个停连是有序的，他不是说什么想停就停想连就连啊，而且跟着这个诗他不同的这个语义，他的语气和语流语调都在做不同的变化， 轻重缓急的变化和处理 啊，对，所以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孩子 这么专业， 你说他以后得怎么样，你说啊，这就是我都是哎呀我都不说 七月家 我都没法多说了，真的，来来王老师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李笑言就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大大的灵魂， 是， 然后他的那个朗读的能量非常的强大， 嗯， 包括他刚才读的这首《琵琶行》，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听他完整的把他今天的节选朗诵出来，我也是惊到了， 嗯， 我现在一身鸡皮疙瘩，嗯， 对啊，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打分了就是他那种表现 超纲了， 超出了分数的范围， 嗯， 其实这首《琵琶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理解他的内容， 嗯， 但是通过他的这种朗诵我能感觉出他可能没有逐字逐句的都明白，但他肯定是明白了一种大概的情境， 嗯， 尤其是他刚才读到说那个琵琶声音的那一段， 嗯， 他的停顿他的连续他的语气掌握得非常的好， 对， 他的情绪特别的饱满，他敢于把情绪张扬出来， 对对对， 特别的棒， 就是他的感情能够跟着这个诗的意思来走， 对，嗯， 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在里边呢有很多，其实我们平时会读什么先为霓裳后绿腰啊，他进行了一个处理，后绿腰， 嗯嗯， 然后还有枪唯见江心秋月白，他会读秋月薄， 嗯嗯， 都是压着韵的， 对， 嗯， 对，都是古韵的读法， 都是压着折的，哎， 所以非常专业啊， 嗯， 哎，特别想问一下笑言，你为什么会喜欢琵琶行这首诗呢？ 就是感觉它的韵律像歌一样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不知不觉就背下来了， 嗯， 还有就是这个琵琶女高超的技艺让我感到特别震撼， 嗯， 所以很喜欢这首诗。 你知道你刚才背的这一段啊，它其实是描写了一个命运比较悲苦的女子啊，就是我不知道你自己背完了以后你觉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琵琶女这个人物呢， 嗯， 我非常这个羡慕他的琵琶演奏的技艺， 嗯， 但是不是很羡慕他的人生 哎呀太这个成熟了，对吧，我们要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吧，不能这个一刀切， 对，不能一棍子打死嘛，对吧， 所以哎，你看看这个笑言年纪轻轻啊，他就知道这里面哪些意境是描写特别好的， 嗯， 那当然了这其中也会体现出这个女性她这个悲苦的形象，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那儿的， 她悲苦的人生，嗯， 我觉得相信呢，啊，随着她的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他对于这首诗的这个理解会进一步，啊， 越来越深刻。 对，那当然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笑言，你平时是不是就是语文学的特别好啊？ 是， 是， 我非常喜欢上语文课， 非常喜欢上语文课， 平时是不是也爱读书？ 是的 啊，你爱读什么类型的书？ 就是比如杨红樱阿姨的那一系列故事，还有沈石溪爷爷的那系列动物小说， 嗯， 然后还有曹文轩爷爷的草房子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吴美珍阿姨的校园小说，还有最后就是我还比较喜欢读可怕的科学系列丛书。 哎呦，涉猎广泛呢， 你看他刚才说这个杨红樱阿姨的书，然后我突然觉得哎，这也是我的童年，然后但是后来呢我本来想拉近一下我们的距离， 同辈啊，我也管他叫阿姨是吧， 啊，对，我想马小跳系列这也是我小时候看的嘛，对不对，我想我们的童年是一样的嘛，后来哎，后半段我好像都不太知道可怕的科学系列丛书是什么。 可怕的科学现在我跟你很多成年人都在看， 是吗， 对，它有很多这个科学的一些小的道理，它融入到一些故事里面讲。 哇，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有多少的机会去涉猎这么多好的知识， 对，没错， 所以啊，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笑言，你觉得你自己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你给自己打个分吧， 7分到8分， 7分到8， 哎呦， 小朋友们都好谦虚啊， 你是觉得其他那2到3分是扣到你没有背全文吗你觉得你哪儿还需要提高啊？ 就是感觉那个有的地方 音有点不到位，我感觉 啊，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没错， 对吧？我们也特别希望呢，校园小朋友，你能够把你自己啊，对于古诗文韵律和节奏的这种把控能力，还有你这个饱满的情绪代入感，能够继续下去。我相信呢，未来如果有更这个多方面的一些比赛，你肯定也会在更多的比赛之中崭露头角的，好吧？ 大放异彩。 好，谢谢你， 感 谢 校 园，谢谢。 谢谢大家。 哎呀，你看啊，这个不同的小朋友其实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就能看得出来不同的这个性格特质。 对，没错。 你比如校园小朋友，我觉得他平时应该是一个特别活跃的孩子， 哎， 就是很适合去当个校园主持人呐、啊， 就是文艺委员的代表嘛。 对啊、就是什么活动他都可以出来主持啊，来组织啊，对吧、这方面的能力就很强。但之前有一些孩子， 哥同学呢可能就稍微的腼腆一点， 哎，对， 然后很沉稳。 对、但是你说啊，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诵读大会，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啊、有可能你对他的这个认识就是觉得，哎呀，他挺腼腆的，不怎么爱说话。两位老师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 所以平时咱们也很注重来培养孩子们这个，所谓性格的塑造，对吧？ 是的。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短短一个小时，我们的上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我们的今天的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的特别节目，今天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确是有限。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就在于这几个小朋友真的是朗诵的太好了。 没事，咱回家可以自己再背。 我觉得也是给了我们很多人各种感动和启发吧。 这我觉得就是古诗文的一个曼妙之处啊，就是你看我们觉得真的意犹未尽，但是我们续上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方式，就完全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线下进行更多的学习和更多的交流，对吧？我们也特别希望能通过这期节目，让所有听我们节目和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自己真的是亲身去感受这些古诗文的美好之处啊，同时呢也把这种美好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啊。 好，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加我们的节目， 是，谢谢两位， 刚才给我们表演的各位小朋友们，感谢他们。 我是楚涵， 我是乐涛，下一个节目呢是活力 music 魔力 X 档案，我是乐涛，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拜拜。 等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白白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嘴，腿说嘴爱耍嘴，公弄嘴不动嘴，公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